红军帽。从前有个老爷爷，他家只有他和小孙子两个人。老爷爷辛辛苦苦种出来的谷子都让地主占去了，没饭吃，只好吃野菜。一天，小孙子肚子饿得咕咕叫， 爷爷爷爷，我不吃野菜，我要吃米饭。 老爷爷没办法，搂着小孙子，一边叹气一边流泪。这时候，远远地开来一支军队，老爷爷见了吓了一大跳， 不好，白狗子来了。 白狗子可不是狗，是反动派的军队，抢东西，烧房子，还杀人呢。老百姓恨死他们了，就管他们叫白狗子。老爷爷正想躲一躲，那支军队已经走进来了。老爷爷仔细一看，这些当兵的帽子上都有一颗红星。啊，他们就是人家说的红军吧？对，他们是红军，为工人，为农民，为受苦人打天下的红军。红军一来，打开地主的谷仓，里面装的谷子多得没法说。红军把谷子分给穷苦的农民，老爷爷也分到一担。老爷爷把谷子冲成米，烧了一顿香喷喷的米饭吃，小孙子吃得乐呵呵，老爷爷吃得笑眯眯。 红军对我这么好，我得谢谢他们。 他把瓶瓶罐罐翻了一遍，找出点干菜来， 就拿这点干菜送给红军。 他抱起小孙子到红军住的村子去了。红军叔叔不肯收下这干菜，老爷爷呢，非要他们收下不可。闹了半天，红军叔叔说， 好吧，干菜我们收下， 您可得把干菜的钱带回去。 我怎么能拿钱呢？干菜是送给你们的，不是拿来卖的。 老大爷，我们红军不能拿老百姓的东西，一枚针一根线都不许拿，您不收下钱，只好把干菜还给您了。老爷一听慌了，抱头就跑。哎呀，他把小孙子给忘了。小孙子跟红军叔叔真亲热。爷爷跑了，他不哭，还要红军叔叔抱着玩，把红军叔叔的帽子脱下来戴在自己头上，说， 我是小红军，我是小红军。 红军叔叔逗他玩了一会儿，就把他送回去了。老大爷，您跑得真急，连小孙子也不要了。这小孩挺喜欢红军帽，就让他戴着吧。红军叔叔说完话就回去了。老爷爷取下小孙子头上的红军帽，啪，从里面掉下一个小纸包，解开一看，就是刚才红军给他的干菜钱呀。老爷爷说， 红军真是大好人，等明天我把这红军帽和钱一起送回去。 第二天，老爷爷跑去找红军，哪里知道红军已经开走了，他只好回家来，把红军帽当作宝贝藏在一只木箱里。过了几天，白狗子来了，闯进老爷爷的家，把他分到的谷子抢走了。临了看见老爷爷的木箱，以为里面藏着钱呢，就来翻木箱了。这时候老爷一下冲了过去，从木箱里取出那顶红军帽，抱起小孙子就往外跑。 站住，站住，开枪了。 啪啪，白狗子开了两枪，没打着老爷爷，就追了上去。老爷爷一手拿着红军帽，一手抱着小孙子，没命地往前跑呀跑呀。不好，前面一条大河挡了路，后面白狗子又追进了，怎么办呢？突然，那顶红军帽从老爷爷手里飞了出去，落在河边，变成一只小木船， 船头上亮着一颗老大的红星。老爷一跳上船，船就飘到大河中心去了。白狗子没追着老爷爷，气得干瞪眼，就叫来四艘汽轮，嘟嘟嘟，嘟嘟嘟，把小木船包围了起来。汽轮上的白狗子大叫大嚷：“老家伙，你跑不了了！”可也奇怪，小木船一下变成小飞船，船头上亮着一颗更大的红星，呼的腾了空，飞到天上去了。白狗子就叫来四架飞机，噜噜噜，噜噜噜，把小飞船包围了起来。就在这危急的时刻，小飞船上的红星放出万道金光，开飞机的白狗子眼一花，东边来的飞机撞了西边来的飞机，都着了火，从天上掉了下来，正好掉在四艘汽轮上。飞船和汽轮一起沉到大海里喂鱼去了。河边的白狗子给吓昏了，等他们醒过来朝天空一看，老爷爷和小孙子不知道上哪儿去了，小飞船也不见了，只看见一个红彤彤的太阳，这红彤彤的太阳就是红军帽上的红星呢。 金鸟网给孩子一个有故事的童年。